去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中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高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癫痫病。可能呢您对这个病还不太了解，今天呢也希望通过对高大夫的访问呢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疾病，同时呢对这个疾病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控烟协会的刘辉，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刘辉您好。 您好，主持人。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跟您连线哈，其实呢也是想关注一下北京的这个地方条例，北京控制吸烟条例实施这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上个月哈，九月份的时候，有没有人去找您那儿投诉，说有一些不该吸烟的地方发现有人吸烟了呢？ 是的，有。我们是有一个无烟北京的一个微信平台，每天都在接受群众对违反那个控制吸烟条例的投诉举报。那么在九月份呢？一共有400多件这个群众对违法吸烟状况的一个投诉，那被投诉最多的区县呢是朝阳区，有145件，海淀区呢有82件，还有丰台区有43件，等等。那么按照北京市区县人口的投诉的投诉率来计算呢，被排在前五位的呢是东城区、朝阳区、西城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被投诉场所排在前五位的仍然是餐厅、写字楼、办公场所、网吧和其他场所。那这个排序呢几个月来呢基本上就没有变化，都是餐厅排在最前列，随后就是写字楼。看来呢这个餐厅和写字楼呢确实是咱们控烟的一个难点。 那难点啊，它到底是不管呢还是管不了呢？ 关键它就是主要是业主啊，就是物业呢是说因为在写字楼里的业主比较多，不好管理，物业呢又跟不上，人手又不够，所以呢它就容易那个造成了就是很多地方呢吸烟他们控制不了。所以很多人投诉说的烟味都快呛死人了，还有说那个楼里的浓重的烟味让我们都没法呼吸，这些投诉说的都是非常的那个气愤的这种口气啊。上个月呢无烟北京街道就光是对建外搜购的投诉呢就包括了 A 座、 B 座、 C 座。像搜购呢大家都知道是特别大的一个场所，所以控烟的难度就更大了。同样呢是这个写字楼，像金宇物业腾达分公司这个大厦呢做得非常的好，他们呢是自己成立了控烟支援队伍，因为他们人手不够嘛，自己成立一个队伍，完了发动所有在他们楼里的40多家业主呢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一起来宣传，共同来管理。所以呢像每家都有这个等于控烟的监督管理员，那么整个的写字楼的控烟工作呢就做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就希望呢这些写字楼呢能够像腾达大厦这种做法加强管理，把这个控烟工作呢要抓到实处做好，给业主提供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 好的，非常感谢刘辉。那这一次呢我们连线也是看到有些业主做的，就是有些管理单位哈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希望下回连线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好转啊。谢谢您，那隔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进入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高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高大夫，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今天呢，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哈，癫痫哈。这个可能很多人对于癫痫病不太了解哈。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大致认为，哎，是不是我们就经常说的这人抽了？ 是这样 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癫痫病吧，它主要的症状到底有哪些呢？ 要提到癫痫病的话，首先要提到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叫我们叫显性发作。就大家可能看到 显性发作 。它指的是脑部的一种。脑细胞的一种异常的放电，但就是像大家这样的抽或者其他一些症状，这种发作或者抽搐，它不一定是癫痫，也可能是一个药物中毒，也可能是外伤，也可能是高热，其他原因引起的。这种它有一些去除一些诱因以后，它可能就消失了，可能就好了。癫痫是什么样的？癫痫同样也是一部脑部疾患，但它是很多次的发作，一次以上的发作，同时它伴有脑部它具有反复发作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些慢性疾病，导致了一系列的神经生物的、生理的、社会的一系列的症状一个总和，这种叫癫痫。 所以您看啊，您这样一说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些哈， 对， 跟它类似的，比如说小孩发烧，经常有时候烧了40度以上就开始抽了，是吧？ 但这种我们不把它诊断为做癫痫 啊， 我们或者是热性惊厥或者其他，但治疗也是和预后都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哈。 一样的。 但是刚才您说那个是专门指的这种疾病了哈，那您跟我们说说，现在好像很多人也，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有120呼啸而过的时候，看到这个病人可能有这样的症状，像是口吐白沫啊什么的等等一些症状。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人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呢？ 癫痫的病状表现可以是五花八门，非常多的表现形式。这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个大家最经常看到的，认为它是个癫痫的一个常见的模式，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发作模式。癫痫的病因也同样是很多，从胎儿的怀孕的孕期，母体的影响，包括生产期是不是有一些缺氧啊、窒息啊、气绕颈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抢救东西啊，或者是出生后的一些。包括发热啊、脑炎啊、一些继发的损害，包括年龄大了以后其他的一些损害，比如说脑外伤、脑肿瘤、脑出血或者其他一些对脑部疾患影响，都可能会引起一些癫痫的发作，和发生。 就是癫痫发生的这个原因目前非常多啊，但是是不是还有人认为这个可能先天性的、遗传性 的？有 的，有是吧？ 现在已经有很明确的研究资料可以证实，癫痫类型有很多种，癫痫类型它不是一种，是很多种，其中有不少的种已经很明确的查出了一些癫痫的遗传基因，而且很明确的基因定位都是很已经很清楚 啊，能定位的 已经很清楚了。 哦， 但是大家往往见到的，在我们就诊当中，家长叙述最多的就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为什么会有一个呢？这种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基因的突变散发病例，但它是也是有些是符合遗传机制的， 所以您看是不是就这么说的话，可能孩子啊，就是癫痫发作的可能性，如果是先天原因造成的，它可能会更多一些，高发一些，是 的， 那目前来看，除了孩子之外，还有哪些人群可能癫痫发作的这个人群更多呢？ 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说癫痫有两个发作高峰期，一个我们叫学龄前期儿童。 学龄前， 4-5岁这个年龄段是发病年龄，癫痫病人是最多的。为什么？就是跟刚才提到的一些产前的或者是孕前的一些就像老百姓提到说先天性的起来的，一般他不会在出生一出生就表现，而且基本都是在4-5岁、5-6岁这个年龄段是一个高发年龄，开始起病。另外就是一个年龄大了以后，比如说老年人，继发的病会多一些，特别是脑部疾患，会继发一些病， 比如说长个脑肿瘤什么的， 是这样的，有很多会继发，一些出现癫痫，这种是后天的原因，可能是在老年人60-70岁的时候，或者一是另外一个高峰，这样多一些。 看来一老一小啊， 是的， 这是比较常见的啊。那刚才您也说了，说从基因上面，它可能能够定位哈。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问了，哎呀，那你说，比如说我们家老婆怀孕啊，能不能做一些检查？做一些，咱不差钱啊，我查查呗，能不能通过一些检查能查出来？ 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癫痫的发病率目前来说，它的发病率我们它在1/1000左右， 哎，它的发病率来说，不是说它不可以支持你作为一个普遍的说很常见的疾病， 嗯， 所以没必要是症都没有一些异常的提示，或者是家族史，或者很明确的其他原因，我觉得这个不可以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 嗯， 但是目前的一些检查手段是可以做到的这方面的一些做一些研究，还没有一个明确定论，比如说你是一个癫痫患者， 嗯。 你可能会怕孩子出现一些发育的问题， 对啊， 这个是有一些产前的做一些 DNA 或者基因的诊断是有一些帮助的， 能帮助啊，但是不见得能确诊吧。 包括因为这个东西发展来说比较新，包括现在对成年人癫痫的发作类型的基因诊断，有很多的公司和医院在参与，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资质认证机构对它做一个准确的评价， 嗯， 但这些工作已经在你在广面的铺开，在研究。 这是医学的前沿是吧？ 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发展是吧？ 特别是基因学的发展进展很快。 是，所以我觉得真是哈，您看这个癫痫发作，我们也看到这个基因突变哈，或者基因的一些问题，先天性的问题比较突出，那能不能够比如说在围产期间哈，在怀孕之前能够做一些，尤其对于高危人群，比如说家族已经有这样的遗传史了哈，我们能够稍微做一些简单的控制是吧？是可以能够控制的哈。 是的。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我们也期待着医学不断进步哈，能够通过这个检查越来越 好， 还要继续再发展。另外就是想问您哈，有些人会有一种自己的理解哈，不知道对不对，也请您帮个忙给解释一下，说这个癫痫的这个患者哈，发作一次脑子里边的损害就多一次，这人可能发作次数越多，可能今后越来越傻。我不知道您听过类似没这样 的 说法？ 有很多这样的说法 啊，这个靠谱吗？这种说法？ 癫痫它首先是一个脑部疾患，它的损害不光来自于发作，包括癫痫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癫痫要去发作的时候做检查，才做得出来。 啊，你要 发作是做不出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哦， 因为这种癫痫发作，它会持续的，是一种脑部的放电结构，你任何时间去做，它都做得出来。 就平稳期没有发作的时候， 所以这种有放电但是没有发作，我们叫做临床下放电。就是没有出现临床发作。这种临床下放电同样也是对人的。是有认知脑的方面是有影响，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是认知，说这病人傻了，认知功能这种发作和临床下放电同样是对脑的人的认知功能是有影响的， 有影响。 同样还有一些药物的，包括抗癫痫药，有很一部分抗癫痫药同样对人的认知功能也是有影响的，而且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来源于其他，包括来回社会心理学， 就是心理上的这种暗示是吧？ 社会的一些歧视或者其他的想法也会影响到这方面。 所以您看， 这几个方面， 就是说，有可能他的认知出现一些障碍的时候，不见得是他病本身造成的，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但是，并不是说像大家想的一样，说每个癫痫病人都会出现严重的认知损害。因为癫痫它的类别很多，这种差别对认知损害的功能差别也是很多的。有的相对来说非常轻。有来说相对来说重一些。 上节目之前，我还跟高大夫一块来聊天哈，我说我这个多年前看过一篇文章，这个孩子也是得了这个癫痫哈。然后家长呢就带着去北京求医问药，最后呢说这个得做一个开颅手术，这个手术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这个挺恐怖的一件事情，说这个做的过程当中要把这孩子唤醒啊，然后要确认你到底是大脑当中哪部分那个区域管的是什么作用，您也听过这，您肯定是对这个手术非常熟悉了。 对，我们也经常参与的， 也经常参与的啊，真的是那么恐怖的一件手术吗？ 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认为是一个恐怖的事吧？ 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治病救人。 对 于癫痫手术的认识，可能大众老百姓也不是太认识，觉得是很非常可怕、恐惧的一个事。 对啊， 癫痫的话，有一部分癫痫它有些适应症，有一些部分癫痫一诊断出来了。它就非常适合手术的条件，而且这种你做手术以后，它的预后非常好，要是会比吃药来舒缓病情，这种是优先选择可以做手术的，但是对绝大多数的癫痫来说，我们会先给予一个药物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比如说两年左右，充分的治疗诊断也明确的前提下，如果效果还不好，我们会做一个术前评估，来诊断这病人是不是适合做手术。同样也是评估了他做了手术以后会不会可能效果好，这种判定不是在手术后才知道的，在手术前我们基本就可以判定得到了，同样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术中的问题，我们术中还有其他一些检查，还有术中的皮层电极，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电极刺激方法，都是为了一个手术癫痫灶的一个明确定位，因为你只有把癫痫灶病清楚了，这种手术才能做得相当精准，副作用还有更小。 这有点像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看到买个苹果，这苹果上面有个褶儿哈，我们要把这褶儿， 我们要把这个圈画出来， 圈画出来， 是这样， 范围越小对人的损伤越小， 同样把病灶要 切除掉，同样要避开损害一些重要的功能区。 嗯，所以你看现在医学的发展哈，真是非常的精准啊。 是这样。 当然了，这种精准也是希望这个医学的进步以后越来越精准了， 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 是这样。 那就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这个病现在看来，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小孩老人多哈，但是整体来看，这个病的发病的情况，在神经内科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病吗？ 癫痫在神经内科属于一个大病种。 大病种啊。 因为现在老年化人口多一些，我们神经科第一大病种还是个脑血管病，脑中风，这方面多一些，其次就可以说它是癫痫。 癫痫了是吧？ 癫痫在做过前几一段时间做一个全国的流行病学调查，大致认为一个全国的现存有的病癫痫病人，大约在900万左右。 900万。 每年的新发患者应该在40万。 哎呦，这个数值也不低， 不小 哈。所以您看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一旦得了这个病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治这个病是能去根治愈，还是能够控制病情？目前的医疗手段是对这个病办法多吗？ 神经科在老先生传教我们的时候有句话，神经科最早我们经常说，重诊断轻治疗。就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神经科有好多病是治不了的。不太没有特别的用药。但是对于相比较而言，癫痫来说要好得多。我们目前对它的疗效还是比较认可，比较满意。而且随着现在新的药的发展的话，这种治愈率越来越提高。总的来说，癫痫很复杂，有轻的，有重的，就是有好治的，有不好治的。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靠药物治疗，可以做到50%的不发作。 不发作。 60%-70%是有希望。治好，或者就是经过3年5年一个疗程，可能把药停掉。就像我们提到的痊愈，这个有希望是做到的。但是我们讲的癫痫同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个体化。个体差异非常大。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差异非常大。所以这要经过一个正确的诊断和认可。然后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外地的病人会诊，或者是来我们这北京来就诊的时候，经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在病程有10年、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患者，他们认为治不了好的，但是在北京找很多有名专家调药以后，好了，什么概念？就是诊断和治疗的错误导致的，而不是本身疾病导致的。 哎呦， 这个很多很多， 这个可能会走入误区是吗？ 很多很多， 很多是吧？ 是这样。 目前我们有时候，您刚才说到这个错误啊。我有的时候去那个网站哈，医学的网站，满大街的各种各样的啊，您看都是糖尿病、痛风，包括癫痫，这个都是排在前面的啊。这个可能很多老百姓深受其害啊，就是忽悠来忽悠去，结果耽误了病情，叫花了不少钱，结果也没治好。 这个还是来自于一个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因为老百姓来讲，对于哪家医院看得好，谁做的正规一些，他辨别信息少一些。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咱们大家还是去正规的医院找专科的大夫来去做一些治疗啊。 是的。 目前来看，这个癫痫就照您这样的说法，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 是这样。 是吧？在脑血管就是神经内科 相比较而言， 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 它不是一种不治之症。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发病时间比较长，就像您说的啊，10年20年，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正规的科学化的治疗， 对， 导致这个病频繁发作，是吧？ 对，相当一部分病人， 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一旦家里边有人有这样的疾病的话，也不用讳疾忌医，说我们家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觉得不好意思的去寻求专业的大夫的帮忙，还是能够治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高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癫痫病的治疗啊。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癫痫病的这个个性化治疗非常重要，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除了他这个病的分型不一样，是不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也会对这个病有极大的影响？ 是这个分两方面，头一方面就是刚才主任提到的，第一个就是癫痫分很多种类型，不同的类型它需要服用不同的药物，同样需要不同的时间，这个是差异非常大的。但对于同一种类型的、同一个年龄段的、同一种类型的癫痫，两个患者他也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个因为类似的研究做了很多，比如说和每个人体内的耐药基因，类似这种方面的研究也决定了它的疗效的判定。 就是有些药对他也管用，对他就不管用。 是这样，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也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它的效果好，那个就效果不好。 所以有些病人我们经常给病人说，不要去打听别的患者吃什么，他吃好了，你吃了不一定会见好。 嗯， 哎，这种差异是经常存在的。 嗯，而且呢，还有一些问题也想问您啊，这个病得起来可能对于家庭来说是一挺痛苦的事情， 是这样。 尤其对于他的亲人来说，比如说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家人在照顾他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首先要提到的是一个对癫痫患者的关爱。 嗯。 在因为这个工作在国外很多国家已经做的走在咱们前面了，就是对患者癫痫患者生活质量的照顾， 嗯， 给患者的自尊， 嗯， 对，包括对他的生活、婚姻、工作、各方面的关爱和照顾， 嗯， 而在国内呢，大部分认为他是非常羞耻的一个病， 对啊，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作为中国的癫痫的最高组织中国抗癫痫协会，一直这几年一直在致力做的事，就是给还患者自尊， 嗯， 哎，还他正常的生活， 尊重他们， 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要尊重患癫痫患者，他跟别的 病 是同样的疾病， 同样的疾病， 不需要有羞耻感， 嗯，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需要关注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问题，特别是急性的大发作这种， 嗯， 这种病人他一般会伴有一个支线性。就基本时间是3到5分钟， 嗯，就自己能够稍微缓解， 他有自发缓解的过程，所以这个不用太紧张。 哦、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他会出现咬舌， 嗯， 哎，有时候会咬到舌头啊，出血啊， 嗯、 这种会。所以这种时候我们经验就是，如果你可以提前发现他有预兆、有感觉，你可以用一些保护性的牙舌板啊、 嗯、 毛巾 啊， 啊，保护一下牙臼和舌头。 嗯嗯， 但如果患者已经抽起来了，这种状态你再去做这个可能就有些晚了， 嗯， 哎，就不太值得去做了。同样的掐这个，我们也不认为它作用不是太大， 掐人中是吧？ 哎， 掐人中好像 大， 对， 不是太大，掐不掐好像对于不能患者恢复时间干扰不是太大， 嗯， 所以我们需要就是一个把患者保护好，别摔倒， 嗯，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好多患者在发作当中摔到墙上、摔到炉子里、 嗯、 摔到水里， 嗯， 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哎，把患者放倒，头偏到一侧， 嗯， 把口里的口腔分泌物， 嗯， 白沫啊什么清理出来， 嗯， 哎，一般这种患者过了几分钟会自己苏醒， 嗯， 会停止发作， 嗯， 哎，我们需要特殊注意的就是连续发作的，哎，发作一次， 嗯， 没有恢复性，又连续发作， 嗯， 这种病人要去医院里做紧急的一些药物治疗， 嗯， 哎，对于常见的一些偶然的一次单次发作的话， 嗯， 我们就保护好他，然后再去找 等他缓解过来再说， 不着急去医院， 嗯， 哎，然后去找时间找医生。去调调药，做些检查， 嗯， 这个就是可以了， 嗯， 也不用太慌张紧张。 是，所以你看，就是可能有些人，尤其是发作相对来说频繁一些的人啊，就刚才您说那个关爱，我们原来对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号召说，对于乙肝患者不能歧视哈， 嗯 嗯，但是对于癫痫的这个患者啊，有时候家里边人会认为自己心里边觉得别扭啊， 这种无形的， 对啊，这种无形的，而且这种歧视也好，或者说这种不够尊重也好啊，其实对于患者自己的这个恢复也是非常不利的啊， 有一些心理的影响， 影响是吧？所以我觉得真是哈，大家都千万别着急，得病不可怕，这人吃五谷杂粮，谁会不得病呢？是吧？得了一些病，看似很危险，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紧张的必要。 对。 去寻求正确的、科学的、正规的去治疗就可以了。目前呢，还有很多人也在说哈，这个抗癫痫的这个药物哈，大家也非常的关注。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哈，就是咱不分型了哈， 嗯， 总的来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抗癫痫的药物是不是也在与时俱进，效果越来越好？ 这几年的进展非常大。 嗯， 我们一般的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抗癫痫药， 嗯， 比如说是卡马西平、丙， 嗯， 戊酸钠、苯妥英钠、 嗯、 苯巴比妥这一类的药。哎，我们把它作为传统抗癫痫， 嗯， 这几年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新，我们叫新型抗癫痫， 嗯， 具有新型特点，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个光谱， 嗯， 对好多种发作都有效。第二种呢，它有新的代谢特点，对人体的损害功能负担比较小， 嗯， 基本是这样的。哎，所以我们但是目前的所有的抗癫痫没有一个独打的，所以一个药可以把其他的药都代替到， 真是 目前还是没有的， 还没有，啊， 哎，不同的药有不同的作用。重点， 嗯， 哎，他们互相组合起来，考虑到病人的年龄、发作类型、 嗯、 性别、体重， 嗯， 是不是要怀孕， 嗯， 是不是要上学， 嗯， 哎，很多综合因素考虑起来，我们会选择一个给他一个给药的方案， 是 这样， 是， 每个药都有它的益处。 所以您这样一说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病啊，在别人那儿吃了药不管用，就是因为可能它不太对症，是吧？ 没太调好， 没太调好。 对，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高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癫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说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可能听了我们这次交流之后呢，能够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哈，大概来了解这个疾病。还是希望就像高大夫所说的，就是家属呢，千万千万要尊重患者。这个病目前来看，在神经内科当中 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很有希望。